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昨天呢，我的一位女同事请了一天假，今儿个一来呢，就告诉我们，这都是她爱美惹的祸。怎么回事呢？昨天早上啊，她看见一杂志上说，拿这个蛋清保养头发效果特别好，于是呢，在家里边她尝试起来了，都挺顺利的。可是失策的是啊，洗头发的时候这水温太高了，太烫了，于是乎挂了一头的鸡蛋白，费了半天的劲，绿了一上午。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我这位同事啊，因为爱美弄得有点狼狈，那好在没人看见啊。可是佳佳又想为了美而去整容。小何在打消了他这个念头之后啊，决定告诉佳佳什么才叫美。 这外表美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灵美。佳佳，哎，你长得本来就不难看，你有那个必要去整容吗？欢欢，过来。 爸，您见我有什么事儿啊？ 儿子，你看你妈难看吗？ 我怎么能评论我妈呢？反正儿不嫌母丑。 对，那狗还不嫌家贫呢。 所以呀，我妈就算将来长得再难看，我也不嫌弃她。 所以，咱们家再穷，我也……我都让你给我弄乱了啊！今年20，明年18，那是广告宣传，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难道你不懂吗？上个月我们单位组织跳舞这事儿，你知道吗？ 那回咱不是有事儿没去吗？ 咱是没去啊，不过人小黄带他媳妇去了。去之前，小黄他媳妇跟小黄说：“亲爱的，这次舞会啊，你给我出出主意，我怎么打扮才能让别人认不出来我？” 那就是弄得更漂亮一点呗。 错，小黄跟他说了，很简单，你不用戴假发，不用面部化妆，不要画眉毛，不要涂唇膏，这么着别人一定认不出来你。 哎，老公，那你说什么是美呀？ 这个还真不好说。这么着吧，咱们呀听听马三立、赵佩茹的相声《美人赞》吧，让这两位相声界的老前辈告诉你什么是美。 人呀、我想起点事儿了，我自己想起点事儿来了。 你要想什么事儿了？ 你说演一个节目，我自己呀、又高兴啊，又惭愧。 怎么？ 高兴的呢是啊，各位如此这样的爱戴，这样的赏脸、欢迎。惭愧呢，自己真没有什么艺术，上台表演 哦， 唱不会唱，说也不会说，你说是个艺术家吧，百般不是，什么也不会，嗓子又不行，说的没好词儿，长得这个模样很对不住你们。你说算个什么？你算个艺术家，不会艺术，什么也不会，挺大个子，站着里边不矮，躺里边不短，吃的并不少，我自己都害臊。自己都难过，你说搞点别的，搞点别的不行， 怎么 吹打弹拉也不行？ 哦， 干别的改行又改不了， 你先看， 你说给点别的工作，文化不行，文化水平低，既不能写又不能算，劳动是很好吧？ 就是 劳动光荣，咱也不行，没力气，什么也搬不动，扛不动，这样 不能劳动， 当工人，当工人多好， 好啊， 工人 啊， 也当不了工人，没有手艺。又不会技术，有没有手艺？ 没学过， 搞商业去吧， 做买卖， 连个秤都不认识。 哎， 连个秤都不认识，你说，你说干嘛去？给人当太太的又是男的。 你这个都不理我。你琢磨谁要你？你这人，你这想这干嘛？ 平时这事儿我都想过， 你说想一想这都多余的事，这都没用。你想这有嘛用啊？ 你好，你行。 谁呀、我也不行， 长得模样难看。 我给人当太太也是不要，是要我干嘛？ 你说，哎，这个模样我承认长得不好看 啊， 对不对？谁算对了？ 你对了，你长得好看。 我也没说过， 你老双抱，你包庇我吗？ 我做的包庇 你长得好。 谁说了？ 你给我找一标准的，谁算标准？长得模样算对了，这不好，这算砸了，这算完了，砸了，这不行了。什么算对了？谁算对了？长哪模样算对了？ 这难说， 没法说。 那都这些很难说， 根本没有。 这人长得多好看。说是貌似潘安，五时代的潘安吕布。 哎呀， 他都这么说，他吕布什么样？谁看过？谁也没看见。 潘安也就这样，信不信？哎， 谁呀、啊？ 陈妙堂追就追这个， 追谁？追就你这样， 就追这样。 你这潘安呢？ 哎， 你这跟潘红一样，他跟潘红打的烂酸梨时候那个模样，那差不离了。夜审的时候这样， 你说呀，应该什么样？ 好看，你比如男人吧。眉清目秀，齿白唇红， 嗯， 小伙漂亮， 嗯， 可我也没看见， 哪儿找去？ 就这么一说， 哪儿找去？ 女的好看呢， 嗯， 柳叶眉，杏核眼，铜冠的鼻梁，樱桃小口一点点，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杨柳细腰，说话燕语莺声，这就好看，这就是美人。 谁告诉你的？ 嗯， 谁告诉你的这词儿？ 干嘛？书上有啊？ 你说不对， 不对， 没那么大回事， 怎么？ 就骗人。瞎话，哪儿长这样的？书上美人字儿， 啊， 那个美人字儿，我也没杏核眼，铜冠鼻梁，樱桃小口一点点，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哎，燕语莺声，杨柳细腰，呵，这就好了。那说书不行了， 嗯， 说书先生他就要这么说，他用这套词儿表示这个人长得好看。 对呀、 啊，那个听书的人也就承认了。也就承认他说的这个人长得这样是好看， 谁也不跟他抬大杠。 实际上怎么样？不好看， 不好看， 也不可能。 嗯， 哪个女人长这样？哪个女人把这几样长全了就坏了？ 是吗？ 柳叶眉，杏核眼，铜冠鼻梁，樱桃小口一点点，杨柳腰，燕语莺声，长全了这样你算废了，废了。 哦， 你这辈子甭打算搞对象。别看都害怕， 也不是你说的过，我这至于害怕吗？ 能有那模样的 啊？ 柳叶眉，先说这眉毛， 嗯， 柳叶眉怎么能好看？柳树叶子见没见过？ 见过呀。 哦，柳树叶， 嗯， 这么窄，这么长， 嗯、 柳树叶的眉，先看这眉毛， 嗯 啊，这老大不大眉毛，耷拉丁这儿的。 哦，杏核眼， 杏核眼，杏核滴溜圆，挺扁、 嗯， 这样的眼。 行了行了，您别小了，别小了。铜冠鼻梁， 铜冠鼻梁，这都鼓的。 嗯， 樱桃小口，像樱桃那么嘴， 嘴跟樱桃似的。 吃饭麻烦了， 怎么 老得吃面条？ 哎，吃烙饼呢？ 给饼怎么吃啊？那么大饼，这么点嘴，没法吃。长长一根面条，往里一缩，滋溜进去，好，好了，面条进去了， 嗯， 这酱都糊在这儿了。 哎呀，嘴小嘛。 还俩大酒窝呢， 啊， 这倒霉倒霉大酒窝了， 怎么都倒霉了？ 小嘴儿大酒窝，眼看撒嘴，这不是， 嗯， 杨柳腰 啊， 你信吗？能有这事儿？哪个女人长那样？杨柳细腰，非要长这么细的腰，这人这不是废物了？ 嗯， 你说你干什么？这女人这么细的腰，你说一碰腰折了 哦， 跳舞都没法跟跳。 咱爱跳舞都不行， 跳舞你没法跟跳 啊！ 某地方跳舞那腰这么细， 嗯、啊， 那怎么跳啊？ 哦， 没法跳，要跳也行，就攥着他腰跳。 燕语莺声呢？ 最可气 啊！ 最可气的就这句“燕语莺声”， 燕语莺声， 哪个女人也不能那样、 哦、 说话燕语。像燕子那个言语， 嗯， 那个燕子叫的嘴多快呀、 啊？是啊， 燕子叫吗？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燕子叫太快了吧？ 啊， 莺声那黄莺的细声细音，谁懂？ 嗯， 谁听得明白他的话？ 嗯， 你媳妇跟你说话燕语莺声，你受得了受不了？ 不能那么说话。 你说你们这日子怎么过？ 就是嘛， 他起码他说话得清楚， 我得听得懂， 他让你听得明白 啊。 你每天你上班， 嗯， 够钟点就下班了。 是啊。 到家吃饭， 嗯， 一进门，好比说你下班，一进门了， 我打外边刚进来， 你媳妇看见你了， 哦、 跟你说话得让你说的，得听得明白， 就是 得说得清楚。 嗯、 你来了， 哟、 嗯，你回来了， 哎、回来回来， 你喝茶吧，挺热的。 啊，好好， 吃饭吧，热热菜吧。 不忙不忙， 哎、总得说得清楚， 就是， 他绝不能谚语 啊， 像燕子那嘴快，用言语， 应声黄兄的细声细音跟你说，你能懂 啊？ 你下班到家吃饭，刚一进门，你进门了， 一进门， 你媳妇燕英生 啊， 你回来了， 哎呀。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我是韩健。这个小何啊，苦口婆心的劝说解释，让佳佳明白了什么是美。不过小何觉得光让佳佳明白什么是外在美还不够，因为这个内在美啊也是很重要的。 这个内在美啊是多方面的，比如说这说话和仪表也是挺重要的。 那你说怎么算语言美呢？ 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得会说话，别说出来那话让人不爱听。你前不久我们那儿那小胡请客吃饭，结果啊就因为他的语言问题把所有人啊都给得罪了。 哟，这是怎么回事啊？ 那天啊他请了四个人，约好了呀下午六点钟吃饭，到五点半的时候啊来了三位，有一位没来。 那就再等会儿呗，实在不来就先吃吧。 人小胡可是个守信用的人呀，这一直是等到六点半，那位啊还没来，他急了，自言自语的说，该来的不来嘛。得，其中啊有一位就不高兴了，心里想，哎，我就是不该来的呀，那我走吧。 得，这气走一位。 要等的人没来，来的呀又气走一位。这小胡又说了，真是这不该走的走了。另外一位嘀咕上了，什么不该走的走了，那原来是我该走啊，那我也走吧。 哟，有这么说话的吗？这又气走一位呀。 最后啊剩下那位对小胡说，兄弟啊，你以后说话可得注意点，哪有这么说话的呀。小胡啊急忙解释说，哎呦，你误会了，我没说他们俩呀。得，那人一想，嘿，说我呢，那我走吧。 全气走了。 哎， 得了，这说话要得体的问题我现在懂了。那你说这仪表美是什么呢？ 这个呀还真是三五句说不清楚，哎，怎么跟你说呢？这么着吧，以前我听过姜昆、李文华合说的谈美，说的呀就是这个事儿，咱们呀来重温一遍吧。 啊，作为美来讲有一个普遍的特征。 什么特征？ 和谐。 和谐。 哎，和谐能产生美。 哦， 给您举个例子。 你说说。 你比方说吧，比方说就您的长相来讲吧， 这个模样 啊。 嗯， 平常我们说一个人长得好看，我们怎么 要从脸上来说是五官端正。 什么叫五官端正？ 那就是说这个人的五官呢 啊 一样一样摆的都是地方。 解释基本合理， 对吧？ 啊， 嗯， 要说不好看， 嗯， 我们总爱这么讲，哎，您看这人怎么长得五官都挪了位了？你这 就说明他五官没摆对地方。 哎，你看这个五官很有特点， 嗯，真是这样。 他是通过对称产生的和谐。 哦，也是对称。 你看人长啊，人长耳朵， 嗯， 耳朵你看这边长一个，你看这边也有一个，啊， 对称 是不是？ 嗯， 眼睛这儿长一个，你看这儿还有一个。 这好看 是吧？ 嗯， 鼻子这儿长一个 啊，嗯， 您那还有一个。 哎，怎么？咱把我这也算上 吗？不算吗？大家在生活当中发现对称产生了和谐，和谐产生了美。 嗯， 那在生活当中追求美的时候，大家又去注意了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和谐。 真是这样 啊！ 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服装颜色样式搭配得很好， 那是注意到了服装样式和自己的体型的和谐。 哦， 比方说吧， 嗯， 有一些青年伙伴们喜欢穿那个喇叭裤。 是啊， 你瘦人， 嗯， 腿长，个子高一点，哎，穿着线条清晰，显得好看。 哦，哎，要是大胖子穿这个呢？ 胖 啊， 腿又粗， 嗯， 为了赶时髦也穿那个喇叭裤 啊，也穿那喇叭口的。 裁缝不好裁 是吗？ 你腿太短，打腰那就给你往下裁下去。 对了， 那还好看吗？ 这就难看了。 哎， 成墩子了。 你胖一点的，你穿那个制服的裤子。 哎，就是胖点都显得水灵。 哎， 嗯， 当然什么都不能太过了。 哎，你像那喇叭口 啊， 太宽了也不好。 当你注意了服装颜色体型各种各样的和谐以后，跟一个人的言谈举止礼仪风度还有一个和谐的问题。 哦，这还有关系。 当然了，有些伙伴穿的衣服服装都挺好看的 啊，挺漂亮的， 走出道来不像样子。 怎么走啊？ 比较随便，两手往兜里一揣，走起来这样。 好，横着走， 逮谁撞谁。 那可不， 不留神撞电线杆子上，自己疼一个礼拜， 这不是自找吗？ 你这种样子就把你那身好看的衣服给显得不美了， 都给耽误了， 是不是啊？你问他，他还有理。 说什么呀？ 这叫运动事儿。 运动事儿、 运动员事儿的人都这么做， 人运动员都像你似的。 运动员比他动得厉害。 真是的。 人家分在什么地方？ 这得分场合。 这个动作跟环境和职业特点还有个和谐的问题啊。 这有关系。 你比方运动员上场比赛，应该是排着队上去。 啊、 你看有的蹦着往上走， 人家那是活动。 你看着很舒服。 那当然。 符合他的身份。 人家是运动员。 要说这样好看， 嗯， 大家上班都蹦着去。 那哪受得了啊？ 像您这岁数的，一天就蹦40分钟， 不行，蹦40分钟我得歇半个月， 不好看呀，对不 对？ 啊，你看这个环境特点、职业的和谐问题，我们在那个首都体育馆， 嗯， 我们经常组台演出， 就是联合演出， 后面有舞蹈演员， 嗯， 舞蹈演员好动啊， 人老得活动， 哎，他跟你谈话的手脚都不闲着， 对， 往这一站， 嗯， 他老这么动， 活动，嗯。 哟呵，李老师，今儿您也来了 啊！我练演出来了， 是吗？ 啊， 您可爱听我们的节目吧？ 啊，爱听啊， 是不是？ 啊、 我们也爱听您的节目。 那好， 是吗？我们今天有新节目吗？ 今天有一新的， 是吧？挺好的。 嗯， 也不行，时间到了，我上去了啊。 哦，该上台了。哒哒哒哒，上场了。 你就在这儿一看，他跟烟儿似的就过去了。 那很自然， 飞走了， 因为人家是舞蹈演员。 你看，还挺舒服的， 就是吗？ 它符合这个环境的特点。 对。 跟这个环境是和谐的， 嗯， 你说在公共汽车你碰上他也这样，你看着就别扭了， 上车也这样 啊。这儿等等，呀，李老师您也来了。 我上班去。 好吧，今儿您可够晚的 啊。你也上班 呢？我也晚了点了。 是啊， 我抓紧时间活动活动。 哦， 还得赶紧下去。 为什么呢？ 后边人老捅我后腰这块儿， 你还杵人胸口了呢。 我走了啊。 哎，走吧。 哒哒哒，哎呦，坏了， 怎么了？ 我腿塞门里头了。 有你这么下车的吗？ 这样好看吗？ 难看了。 环境一变就不显得和谐了。 还真是这样， 对不对？ 对， 大家在生活当中在追求美的时候就要注意到各种各样的和谐，这样我们的生活就会在美的旋律中是翩翩起舞，多彩多姿。 哎，也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你不注意这些，生活当中还容易出矛盾呢。 这能出矛盾吗？ 哎，我有个教训。 什么教训呢？ 前些日子我跟我父亲吵起来了。 因为什么呢？ 我父亲呢是个老工人， 对，他不是退休了吗？ 对呀、啊， 嗯， 过生日的时候，我想给父亲买一个生日礼品，您说我买什么好？ 你给老人家买一身好衣服， 他不好穿呢。 那你给买生日蛋糕， 他也吃不惯。 那你该买什么呀？ 我一想，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 啊， 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应该丰富一点。 哎，这倒是。 为了让我们老头的屋里美一点啊，我给他买了一个维纳斯的塑像。 哦，维纳斯 啊，就是那个没胳膊的。 知道，那是古希腊的艺术佳作， 传世的珍品。 对， 好看不好看？ 好看。 漂亮不漂亮？ 真漂亮。 摆在我们老头桌子上 啊， 老头眼都直了，在那儿， 他欣赏 呢，生气呢， 哟。 哎呀，孩子，你可真够意思啊！这这么冷的天儿，你弄一光身的小人这儿站着啊，你倒不怕他冻着你？ 还看不惯？ 去，你给我拿走，你给我拿走，拿走。 得了，不要。 不是不要你，你看我这屋里都什么呀？我这是8000桌硬木椅子大条案，我这还有胆瓶，你弄他在憋腿这么一站，那合适吗？这个 跟这屋的东西不相称了。 我当时我不爱听了。 哦， 我说爸爸是什么合适啊？ 嗯， 您这摆兔爷合适。 嗯，哎， 我哪给您买去啊？ 谁让你买兔爷了？ 不是，您怎么就说你给你买了？你们这、这您懂不懂？这叫的线条美，线条美，您知道吗？ 你跟老人别老强调这个。 强调这，你们上了岁数人，你们就得学着点。 一个小人学什么呀？学的别腿那么站着去了。 不是让您学、这小人他这东西他不一样。 这怎么不一样？ 他有用啊。 这有什么用啊？ 您在屋子里的、您屋子里的您招待客人不招待客人 啊？招待呀、 招待客人他就起作用。 他给沏茶倒水了。 谁让他沏茶倒水、 啊、 我说您有了他以后您这屋子里的环境 他就给收拾了。 他会扫地吗？ 那还是的呀。 您不是上岁数退休在家、在家里您难免有个头疼脑热的。 哦，他会治感冒。 不是、您不是腿脚不利索吗？ 他给我换煤气罐去。 您怎么老让他干活啊？ 你不是说他有用吗？ 有用，我是说您不是在家里没事吗？ 我能跟他聊天吗？ 谁让您跟他说话了？ 我说他也听不懂啊。 您这不是抬杠吗？ 你他顶起来了， 你一句我一句，我们爷俩就吵上了。 你瞧瞧， 吵到最后我急了。 哦， 我跟他讲了、我说这是我给您买的礼品礼物，我让您屋子里美点，您知道不知道？ 你父亲说什么呀？ 我父亲听完以后， 行、这回乐了。 孩子，这东西是个好东西，分摆什么地方啊？摆你们家，你是演员，跟你们家那家具这都四衬。你我这屋子，我有我的乐呵啊。我就希望我桌子上摆个宜兴的泥茶壶，墙上贴两幅对子，挂幅国画，人家的看着舒服，我心里也不膈冷。你非弄这么一光膀子往这一站，我看着我凉的我。 这话还真有道理。 我一想啊， 嗯， 老人家要求屋子里的摆设美，是跟他的生活习惯一种非常和谐的美， 符合他家庭特点。 这件艺术品很美， 嗯， 但是跟这个环境不协调，就产生不了应有的美感。 对了，你这不也想通了吗？ 想通了， 把它拿走得了。 我刚想拿走， 嗯， 就在这时候，我一找这个维纳斯找不着了。 哪儿去了？ 我爸爸也纳闷啊。 是啊， 要这东西没胳膊，他这腿还挺勤快啊。 哎，好，他自己跑了。 正找着呢， 嗯， 我妈进来了。别找了，别找了，别找了，在我这儿呢。 老太太拿去了。 爷儿俩在一块儿就吵吵吵吵吵吵，谁也不张着动手收拾收拾。你看我给收拾收拾，这不是放哪儿都合适了吗？ 收拾了。 我一看这维纳斯，我扑哧一下乐了。 怎么收拾的？ 我妈找了点碎布头啊。 干嘛呀？ 缝了个棉背心给穿上了。哎， 刚才您听到的这是姜昆、李文华合说的相声《论美》。昨天呢，我下班坐地铁回家，看见有一位女士啊，在车厢里头补妆呢。对面有一个小男孩，一直那盯着瞅她。等那位女士刚补完妆，我听见这小男孩转身跟他妈妈说：“妈妈，我还以为化妆是为了更漂亮呢，原来是为了遮丑啊。”好了，关于家家爱美的故事今儿先听到这儿，最后为您送上这首蔡依林演唱的《看我七十二变》。这里是快乐合家欢，韩健代表编辑小新，制作尹力，感谢您的收听，回见。